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今天我们行情气象站来大家最喜欢的销量排行榜了。销量风云榜。 可以，我们十二月我们只能拿到十一月的销量啊。 对对对对， 很抱歉，因为统计的人 这不抱歉，这你十二月还没过完，你就能拿到十二月销量，就见了鬼了。 哦，也对哦， 对吧？ 对，他没吃饭，脑供血不足啊，再原谅他， 低血糖了可能。 最近两天减肥减的确实老忘东西，你这事。 我们这个还是来跟大家先说榜单吧。 好。那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十一月的轿车销量排行吧。 好嘞，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2017年十一月轿车销量排行榜第十名，桑塔纳销量2.75万辆；第九名，帝豪销量2.77万辆。第八名，速腾销量2.91万辆；第七名，福睿斯销量3.08万辆；第六名，宝骏310销量3.10万辆；第五名，卡罗拉销量3.12万辆；第四名，捷达销量3.19万辆；第三名，英朗销量3.80万辆；第二名，轩逸销量4.16万辆。第一名，朗逸销量5.21万辆。 好，这个热销轿车排行榜单关注完毕了，怎么样？没什么太大变化哈。 嗯，基本上 就那么激烈， 对，没有说演绎出。 上个月没有宝骏310吧？ 嗯，不太记得了 啊。但这个月第十名是宝骏310，好像我记着， 好像是没有、 第十名，第六名 啊，是第六名， 第六名， 第六名 是 宝骏 310、 我看错了，对不起、，sorry。 你果然没吃饭，影响好多事儿啊。 吃块糖， 这个榜单其实看下来的话，不如 SUV 那么 真的 竞争那么对，不太精彩，还是 厮杀， 还是原来的那几台车 不见血、 但是我突然发现这里边竟然没有日产的车，这让我稍微的感觉到有点意外。 嗯， 哎，说错了，不好意思，第二名就是轩逸。我这 也没吃饭、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了？这是 其实这个榜单你看吧，咱从第几个说， 就你随便说，没看出哪个合适。 我要说的是，这个全年下来的话，这个朗逸是稳稳的了啊，这个毫无悬念了。 嗯， 然后这个英朗有点稍微的懈怠，我记得之前都是第二，这下跑到第三。 嗯， 然后轩逸应该是前进了一大步，他以前应该没有到第二过的位置上。 嗯， 41600十一月。 卖的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你再看唯一的一个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宝骏310，啊，还有一辆帝豪。 帝豪呀， 对，这两个确实是也是大宝贝了啊，在这个 轿车里面，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牌把轿车再努努力。 对，但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不同的，不能说不同的声音啊，听到一些消息，就是关于 4S 店车的问题。 谁啊？ 跟帝豪有关系的啊。 啊，咋了？说没事。 对对对，就是这个可能主机厂不知道是 4S 店的所为，但是大家一定要认清，就是拿到的新车，就是自己买的新车，但拿到了发现它并不是一层新的。 哦， 这种情况，今年其实这样的案例还挺多的。 这种情况其实很多， 我 对蛮多的。 我之前转了一个微博啊，就是说特斯拉五月份提的， 嗯， 然后呢，八月份发现这个钣金的螺丝被拧掉漆了， 嗯， 然后前保险杠感觉那个颜色又跟车身的颜色不太一样。我这事儿吧，我心里边其实很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因为我听到这个消息，今天这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个有可能啊，我觉得我分析啊，不是主机厂所为，是 4S 店所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对， 或者导致了这个车变成了这样。 对， 咱们能不能说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爱车帮忙里面教大家一些辨别新车的方法？因为毕竟我跟你说啊，我们做汽车媒体的这个都有坑，都不一定每一辆车都能辨别出来，又何况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用车用户呢？ 其实你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新车刚提到手，我把所有的机器盖都掀开，我所有的螺丝上面那个喷漆绝对不可能是被拧过的， 嗯， 对吧？我保险杠的颜色跟车身颜色这个东西它一定得是一样的， 嗯， 我们不非得说不用漆面仪去测这个厚度吧，但是你顺着阳光看色差你还是能看得出来。 这个可能大家有稍微有点难度， 嗯，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真买到了一辆就是跟那个是不是新车以次充好的这种瑕疵车或者事故车，毫不犹豫的去告他，举起你的法律武器。 但是这里我想说的 是 这个， 是这样，这个东西你告他，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百告百胜是吧？ 但是牵扯到个举证的问题啊。 举证没有，就是你这个车首先你肯定在你的手里啊，或者是怎样， 嗯，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们就是大家千万别 太简单 心软怎么样，我 不 敢这种的， 太简单了。你就是你想这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我对这车有问题，那我得找权威的第三部方部门来对这个车辆进行鉴定，这个鉴定费用还是相对很贵的，所以说打官司既是浪费耽误时间，又要很大的资本投入。你想特斯拉那车主，我觉得他可能愿意去告 OK， 帝豪的车主啊，我觉得不一定耗得起。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因为这个咱们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咱们就不说这个是耗得起耗不起， 嗯， 我只是说提出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做一些帮忙来教大家怎么辨别你的车是不是一成新的， 啊， 再一个呢也想提醒我们的主机厂，因为这个错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完全出现在主机厂，它有可能会出现在运输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出现在你的代理商下面 4S 店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主机厂要加强管理。 我跟 4S 店聊过，其实他们处理这方面的车是一定要告知客户的，正规的是比如说我有这样有一辆便宜的车，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便宜啊，来的时候这保险棒被刮了，我给你全换个新杠，我给你按整车喷漆， 嗯， 但是我们要签个补充协议，你认可这件事儿，这车我给你便宜3000块钱2000块钱， 这是正常的做法， 你觉得能开走你开，不能口我卖别人去， 嗯， 这是诚信经营。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诚信经营的一部分啊，只是提醒大家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如果真的有具体事例的话，可以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跟我们进行讨论， 我告诉你们怎么办， 嗯， 就像但是我说到底举证那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如果你要真担心这车， 嗯， 新车刚买来带着 4S 店，你咱手机现在也有都什么高清视频了，你拍一段整车所有能拍的地方你都拍下来留视频举证，然后再跟他们销售部门，哎，这是我的新车啊，以后出了问题按这个问题我找你，时间点再来一个什么人民日报什么的啊，拍个日期行了，这段视频啊哪万一哪天有事儿你可以拿出来再找事儿， 嗯， 咱能理解吗？但是就是 你在三个月后了，你再拿这车出来说事儿，不好说，不好听，不好举证。 嗯 啊，这说个事儿，哎，咱们聊聊怎么就聊到这儿了？ 对，就突然想起来了，就咱们就聊聊，因为这个说实话，这轿车排行榜这月月年年的，好像真的竞争不太激烈。 我问一下二位老师啊，这么的吧，其实轿车排行榜里前十位的话，你们要选车就要说选哪辆老车。 我能放弃这个？这么 没太想选呢、啊。 你看看，我们俩能不能放弃？ 我 因为我你知道我一向是 SUV 的，我不可能选这个。 我选卡罗拉，好，好啊，那轿车 我跟一票。 那轿车销量排行榜到这，一会儿啊 SUV 我看看你们选哪辆。 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può colpire mai. Posso raccontarti oltre la scogliera. C'è un bambino solo nella stanza, cerca nella sera. Se qualcuno un giorno giocherà con lui, si addormenterà.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哇哇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2017年十一月 SUV 销量排行榜第十名，昂科威。销量2.15万辆，第九名本田 CRV 销量2.20万辆，第八名传祺 GS4 销量2.37万辆，第七名荣威 RX5 销量2.50万辆，第六名哈佛 H2 销量2.61万辆，第五名。长安 CS75 销量2.65万辆，第四名途观 L 销量2.88万辆，第三名博越销量3.09万辆，第二名宝骏510销量4.99万辆，第一名。哈佛 H6 销量5.41万辆。 哎，刚才回来我们也听到了十一月份的 SUV 的销量排行榜。 哦，太好玩喽！ 这个相比轿车好玩一点啊。 嗯， 来老车， 起伏变化很大。 途观 L 啊，我的妈呀！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嗯，确实没想到啊，我没有想到在十一月份有了一个 很大的变化。这传祺 GS4 今天掉到了第八，险些没出榜啊。 嗯， 赫尔帮我回忆一下啊。 哎， 老车， 嗯， 我们两个对于传祺 GS4 这款车有没有做过打赌的这个活动呢？ 好像是有， 但是记不得是怎么打。 但是 我们俩应该是打的话，打赌的内容应该都是它的销量会看涨，没有想到它走跌了。 你们两个应该打赌都打赌的是这个看涨涨多少。 对对 对, 对, 对， 打赌这件事是什么呢？你要是看涨，我肯定看跌啊。 不对， 们不会的。 你们只是互相看涨，是看它涨到什么程度。 你不会想到说是它一下给你走跌这么多，应该没有。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最后的赌局就是，既然谁都没有胜利，你们俩就都请我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好， 可以。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我真的没想到传祺 GS4，而且你想十一月份广州车展呀、啊，怎么可能 GS4 会？沦落到如此呢？ 我觉得这个月的哈佛的销量真的是有点爆炸， 有点吓人呢。所以我也没、 啊、 等一下， 它很高吗？ 五万多 啊？没，之前都是6万吧？ 是吗？ 啊，之前都是6万， 我是记错啊，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它是一个保持平衡的一个状态，只是说 GS4 的，就是销量跌下来 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三甲现在的整个的销量当中，就是咱们看 SUV 级别啊， 嗯， 宝骏510、哈佛 H6 和博越，他们已经占据前面的半壁江山、 嗯、 后边的都我们统称为第三梯队。 就都是三万辆以下。 嗯， 而第一梯队其实是哈佛的 H6 跟宝骏5160、嗯、那 博越 差了一点。 我其实没想到博越现在是有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吗，还是怎么着，它有什么活动吗？ 反正总之它比， 因为博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嗯、上个月的榜单里边没有博越吧， 应该会有， 有的话它也是后几名， 有 也是三梯队里的呀。 嗯， 它不可能到第三的位置。 这一期的这个榜单一个最大的惊喜变化就是 GS 往下走低了好多位、 嗯、 我记得上次是第三， 嗯， 这次一下就是下降了五名， 嗯， 来到第八。 其实我觉得有点惊喜的是两个合资品牌的 SUV， 你看啊，途观 L 卖了将近3万辆， 对， 还有就是昂科威这个月销量我觉得应该也是往上走了走吧，是吧、 嗯、 因为它进了榜单嘛。 对，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没有想到是长安的 CS75， 它在第五的位置上，就是中间卖了26500。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 GS 下来了就把它顶上来了、 我觉得好、就是、 应该是优惠力度大了， 可能有这个 应该 有这个。 我觉得其实75应该是排在第八第九的位置， 对、 嗯、 我觉得它这个更什么一些， 而且相比来说75的这个车型也蛮久了， 但是我们也没看到之前的那个常客，就是日产的奇骏， 嗯， 然后在这个里面跌出了前十这个月份， 嗯 啊、我估计下个月应该还会有回归。 嗯， 再一个就是 哈弗 H 二这个月是因为上了新款，所以老的车型应该有一些优惠吧， 嗯、 所以说卖的比较好。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荣威的 RX 五，这个车很坚挺，一直就在这个名次上67，就这样， 嗯 比较稳定。 哎，我倒有个问题啊，三台车，途观 L、CRV、昂科威，你们要是选的话，你们会选谁？ 途观 L、CRV 跟昂科威。 昂科威，嗯。 我有可能会选 CRV 耶。 啊、 嗯， 那我就选途观 L 吧。 这我跟你说，我们仨这选项真的是大变化逆转呀、啊！ 昂科威真的是由这个你知道吗？升级了，升级的很棒哎， 2.0T 9AT 嘛， 特别棒哎。 对。 但我一直对昂科威这车型， 这个你这个东西要跟钱去比。 哦，那昂科威 性价比综合还是很高的。途观 L 现在历史上也没什么优惠 ，CRV 现在一直是新车上了之后倍儿坚挺。 嗯， 尤其那台锐混动还是挺惊艳的。但是综合来看的话，昂科威其实确实是，我觉得还可能在销量上还有个提升。 会，反正12月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嘛，我们应该在一月份的时候月末会拿到它的排行榜了，对吧？ 那 我们也看一下它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长城大家是要关注的，他们除了这个哈佛的这个 H6 跟 H2 上榜之外，大家要知道哎 ，V 品牌双双过万。 但是我觉得 V 上榜 VV5 这有点不太可能。 VV5、VV7 双双过万呢？ 嗯， 他们不久将移也可能会出现在排行榜的。 我觉得有点悬呢。 如果 V 都出现在榜单上了，那领克01什么时候会在排行榜的周围出现呢？ 我跟你说 ，V 如果出现在排行榜上，领克01又该拿出来打死对 敌了。别着急，我觉得下个月领克01没准就能出现。 不会， 你觉得领咱们这么想啊？领克01跟 V， 你觉得如果在销量排行榜上出现，谁会先出现？ 老师，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领克01但凡在排行榜当中出现，我就请你喝咖啡。 这个听众朋友帮我们记着啊。 三个月啊，就是过完年呗。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俩 我跟你说为什么？领克产能上不来。VV5 VV7 这么努力在做，而且订单这么饱满，做了一年了，现在销量才沉淀到过万，所以说领克想突然之间出现的榜单，那要超20000呢。产能我觉得还是差点。 拭目以待。 嗯，那就不是你达不到你请我喝咖啡不呀？ 我没说呀。 我跟你讲啊， 我没说。 这可能年底手里都有点拮据。 我跟你讲，老车的表情现在充分就充明了振奋的一个成语。 充明的振奋。 老奸巨猾呀！行啊，没事儿，这赌依然存在啊。三个月要是真上榜了，我请你喝咖啡。 对，没上榜我请你。 其实我觉得它竞争力是很高的，它是真上榜了，那我应该鼓个掌。为什么呢？我觉得咱们消费者应该有这样一个机会买到一台还不错的 SUV， 我觉得应该感到高兴。请老贺。一起请， 好嘞。 好了啊，行，咱们 SUV 榜单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PV 的这个销量情况，我们就没做榜单啊，一会儿我们用嘴来说给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 静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MPV 的销量排行榜。 第十名幻速 H3， 嗯， 第九名幻速 H2， 第八名欧尚 A800， 第七名别克 GL6， 惊喜啊！第六名凌志，第五名长安欧诺，第四名 BYD 宋 MAX， 第三名别克 GL8， 第二名宝骏730，第一名50宏光。 别克挺好，挺狠的啊，别克啊。 这个榜单里面有两对双胞胎啊， 对，68，然后 H2、H3， 对，嗯， 幻速也很狠呀，我没有想到的。 还有一个是宋 MAX， 耶、图安出榜单了。 嗨，那个的话，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奥德赛还就没进来过吧？啊，也进来过， 进来过 但很少。 奥德赛没进来，这话太伤了。 好像偶尔也进来了， 这话太伤车了，真的。 但是说句实话 ，GL6 产品竞争力很高，挺高的。我开了一次之后，我觉得真的挺高的。 这个对。 其实我们之前对 GL6 的讨论也蛮多的。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讨巧的地方吧，就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它是应该相对便宜。 嗯， 相对便宜， 定 价 合理， 高，对，1.3T 它才卖到十，最贵才16万， 16万多 一点、所以说这个车还是在这个价位里边真的是很有竞争力，所以你途观、不途那个，途安 L 跟它竞争的话，确实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打持久战应该是拼不过 GL6，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宋 MAX， 这也是很神的一款车，刚上市这是一个月多一点吧，应该是。榜单已经坐进了第四名，这个 月销过万， 很厉害啊！ 比亚迪很开心啊， 很厉害， 很久没有这么走量的一款车了。而且说句实话，那台车看起来并不像十万块钱的车。 嗯， 对， 看起来还挺高大上的一款车， 豪华感营造的这个， 就起码那个外观内饰看起来像再多3-4万。 差不多， 而且又大，是吧？ 差不多， 又能装。 这个 不错啊， 幻速的 H2 H3 为什么会双双进榜呢？ 他们下面人卖的更差。 你这个解释我觉得没毛病，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另外我觉得他们的价格在这个级别当中应该也是相对来说合理， 因为我确实没有想到幻速这个系列的车会有双双进榜。 其实这个榜单 同台的 这个榜单我们在老说这个问题了， MPV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认为它真的是 MPV 的车就行了。 你觉得宋 MAX 算吗？ 还可以， 宋 MAX 应该算。 对，因为说实话，其他那几台车，五菱宏光也好啊，宝骏730也好，我觉得更是实用性更高。 对， 实用性。 其实你，我觉得有机会你应该看看宝骏730，它拉人的拉人的这个诉求要比拉货多一点。 但是 你觉得它底盘就不是那么个事儿呢？ 就是使用起来，我觉得还是用它来做一些拉货的时候可能会偏多一点。 不过我们相对来说可喜的见到啊，像比亚迪宋 MAX 这种真正的偏 MPV 化的车型的出现，还有像 GL6 这种家用 MPV 的出现，是我们所惊喜看到的。 对，再一个提到就是 GL8， 这家伙又到了第三。 是， 这 应该是这几个月今年来说我见到最精彩的 MPV 榜单， 14300辆啊！当然了，这里边应该是含有着那个老款的经典款的、 这肯定是了。 但是这也不错呀，14300 GL8， 我其实一直好奇问一件事儿。我说宝骏大五菱他们的年终奖会领几个月的呢？每年 你要不然你 我就这么告诉你，如果是20个月或者更多，你去不去？ 人家不要我，关键 要你去吗？ 我不去。 他敢说这话吗？ 我作为一个新人， 全国人民都听着呢，对吧？你真的现在是组里资历最小的了。 这个 各位老师， 对这个十辆车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再稍微期许一台车， 谁呀？ 那个传奇的 GM8，它在12。 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 拜。 Where can I go when all the roads I take they never lead me home? Hey.